念他体命干甚恩，秉公早已即将矣，思亲不断云山外，缥缈相关独王室于同，进京复试堂中状元，奉圣命任为饶州千夫，只因莫欺丞相，又召下官回叙，是莫不肯天气再去。举了婚事，我此把我该调查也。不日就要赴任，我曾修饰一封，赋予陈爵机会，接取家眷，同领任。所一去许久，不见到来，使我常怀挂念。常怀念，家眷倒是紧把通报，正是岁暮千丈心，万里。是人

身分享。 喏、 是臣主可有来。当初臣主是贫妇，侧开仔细从头读。 那我是错了， 你千破案人饶咒， 证据是有的呀。 哎呀儿啊，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邵征等演唱的昆曲《见娘》。今天的节目是由沈孝昌编辑，周杰主持的。好，听众朋友，再会。